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三到四十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而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到杨信仪牧师为我哋正道。正道嘅题目系耶稣是谁。 好开心今日咧又可以喺你哋当中咧去分享神嘅话语。嗱，我知道咧啱啱过去嘅星期四咧就系你哋嘅美国嘅感恩节系嘛？我睇到 Facebook 咧好多弟兄姊妹咧都有好多节目，好开心。啊，嗰、那個氣氛咧，睇到好熱，好熱鬧啊！有啲似我哋中國人嘅春節咁樣嘅，啊，你一家人團聚啦，有啲咧就食火雞啊，有啲咧又趁住幾日假期咧出咗去旅行喎、啊，又或者咧我又見到有 Facebook 咧有啲弟兄姊妹去咗行山，啊，琴日又去咗行公園咁，哇，搞到我個心咧都好似飛咗去美國咁樣嚇。美國人呢又 有自己的年曆啦，中國人當然也有自己的年曆啦，我們有、中秋節啦，有重陽節啦，這些都是外國沒有的。猶太人呢也有他自己的年曆的，大家又知不知道呢？教會都有教會的年曆的，大家知不知道的？我很想在這裡介紹一下教會的年曆給大家認識一下。教会的年历呢是由张林期开始的，张林期一共有四个主日，是预备耶稣的降临的。张林期之后呢就是圣诞节期了，庆祝耶稣的诞生啦。之后呢就是显现期，显现期是做什么的呢？就是耶稣呢就将自己的神圣呢显现给我们看的。之后就是预苦期了，预苦期咧系让我哋去思想耶稣嘅受苦受死，咁之后咧就系复活节期，又让我哋去庆祝耶稣嘅复活。咁之后咧就系连续二十几个星期嘅圣灵降临期啦。喺呢个期间咧，我哋就会研读耶稣嘅故事同埋教导，咁咧就可以学习点样咧系作一个耶稣嘅门徒咁样嘅。而呢教会年历最后一个节日呢就是基督君王日。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呢，上个星期呢就是基督君王日。咁换句话来讲呢，今日是乜嘢节期啦？今日就是张林期的第一个主日。我哋已经进入咗一个新嘅年度咯。所以今日呢如果是按照教会年历呢，今日是新年嚟嘅。教会年历的设计主要是帮助我们去重温耶稣整个的救赎计划。那究竟耶稣是哪一个呢？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这一位耶稣的。今天呢我们就会透过耶稣受审和他被判死刑这件事件呢去认识耶稣的角色和身份的。由于经文 都幾長嘅，因為咧係記載喺約翰福音第十八章同埋第十九章，所以我就只係選取咗咧約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三至到四十節嚟到咧同大家重讀，同埋亦都係以呢一段經文咧作為我講到嘅開始嘅。約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三至到四十節，主要咧係由比拉多同埋耶穌之間嘅對話組成嘅。比拉多的提问呢就反映出一般人其实对耶稣的认识呢是很贫乏和很肤浅的。而耶稣的回应呢正正就是他很刻意很主动地将自己的角色和身份呢向人显示的。我们现在试下进入经文里面先。首先我们看一看第33到34节。刚才多谢 Tony 咧，都帮我哋读咗一次噶啦。啊，呢度讲到咧，比拉多进咗衙门，又叫耶稣嚟啦，就对佢讲：啊，你系犹太人嘅王吗？咁耶稣就回答说啦：这话是你自己说咧，定系咧别人论我对你说嘅咧？咁样。咁比拉多系边个咧？嗱，好多弟兄姊妹都知嘅，不过咧我就或者有一啲咧啱啱信主冇几耐，或者咧系慕道嘅朋友咧，咁我略略解释少少呢个比拉多系边一个嚟嘅咧？比拉多咧系当时罗马政府派去管治犹太人嘅巡抚或者咧系总督。情况咧就类似昔日咧，当香港仲系英国嘅殖民地嘅时候咧，咁英国政府咧就会派一位总督嚟到管治香港，咁我哋咧就称佢为港督。咁而比拉多咧就系当时嘅犹督啦。呢度经文讲到咧，比拉多喺呢位犹督一进入衙门之后咧，就即刻叫人咧叫咗耶稣嚟就审问佢咯。第一句比拉多问佢咧就系话：你系犹太人嘅王吗？嗱，呢句说话嘅原文咧，希腊文咧系带有一种咧藐视嘅态度嘅。嗱，可能比拉多一见到耶稣上下望一望佢一眼，横睇掂睇呢个耶稣都唔似一个王，所以佢就话：你系犹太人嘅王。咁咧就，但系耶稣咧冇直接回答比拉多嘅，耶稣反而咧问咗佢另外一个问题。耶稣问：这句说话是出于你自己啊，还是你听到人哋这样来到去谈论我呢？其实呢，耶稣问这个问题，类似的问题呢，曾经他都问过门徒的。在哪里记载呢？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到十五节那里。经文记载到呢，耶稣去到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呢，他就问门徒了，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边个呢？咁啲门徒就话：有人话你系施洗嘅约翰，有人话咧你系以利亚，又有人话咧你系耶利米或者咧系先知里边嘅一位。咁耶稣即刻就问佢哋啦：咁你哋咧？你哋话我系边个咧？咁耶稣嘅身份咧，从佢一开始出嚟传道以嚟，一直就系引起唔同嘅揣测嘅。众说纷纭，不过耶稣好希望人对佢嘅认识唔系人云亦云，而系佢亲身经历同埋察觉究竟佢系边一个。基督信仰同样都唔容许我哋人云亦云。今日主耶稣问紧同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弟兄姊妹，你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在你的心目中，耶稣是哪一个呢？耶稣他反问比拉多，他说：你问我是不是犹太人的王，究竟是出于你自己，还是你听到人家这样来到讲我呢？耶稣这个反问呢，其实目的是想知道在比拉多心目中，他所谓的犹太人的王是政治性的还是宗教性的呢？耶稣的反问 亦都系反映出佢冇屈服于比拉多嘅权威，反而咧佢要比拉多讲出控罪嘅来源。咁我哋又睇下比拉多佢点样回应啦。喺第35节嗰度咧，比拉多就话：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嘅人同埋祭司长把你交俾我，你做了什么事呢？比拉多其实是继续以一个很鄙视的口吻回答的。他说，难道我是犹太人吗？我为什么要卷入你们犹太人的宗教纠纷里面呢？我根本就没有兴趣管你的事。不过现在是你的同胞和祭司长将你交给我。从比拉多的回答呢，就显示出其实他是认为耶稣被控的罪名呢是宗教性的，不是政治性的。他知道耶稣不是他政治上面的敌人，所以其实他心里面呢认为耶稣是没有罪的。不过既然犹太人和宗教领袖将耶稣押到总督府要委托他查办，那他都想知道耶稣究竟是衰乜嘢？耶稣是衰哪一番呢？所以他就问耶稣，那你做了些什么得罪了他们啊？我们又看看耶稣怎样去回应了。在36节那里，耶稣就说了，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如果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就必要征战了，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但耶稣又是没有直接回答比拉多的。耶稣指出，问题不是他做了什么，问题是他的国根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强调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也即是说他暗示着，他或者间接承认着，他是有另外一个国。只不过他的国的重要性不在于地理和位置上，而是在于他的源头和他的本质。这样耶稣口中的他的国究竟是来自哪一道呢？还有他的国的本质又是怎样呢？原来呢，一早早在在但以理书呢就有预言了。我们一起看看但以理书第7章13到14节那里怎样讲。这个我呢就是指但以理先知了。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里面呢观看，见到呢有一位好像人子的，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了。他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等古常在者的面前。这位等古常在者呢就是天父上帝了。他去到天父上帝面前呢，就得了什么？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呢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够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嗱，我哋从但以理先知的异象里面呢就知道了，耶稣的国度、权柄、荣耀不是来自这个世界，真的不是来自这个世界的，是来自上帝，我一位亘古常在者。耶稣的王权是永远的，不能够废去的，是永不败坏的。这个国度是上帝亲自赐给耶稣，不是靠人的努力奋斗可以争取回来的。好了，当比拉多听见耶稣多次提及我的国，我的国，于是他开始有点紧张了，他就追问耶稣了。他追问耶稣什么呢？在第37节那里，比拉多就对耶稣说了，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就答他了，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又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耶稣他没有否认自己是王，他说我为此而生，亦都为此来到这个世间。不过他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呢，不是要推翻什么政权， 而是要为真理作见证。本来比拉多是想耶稣亲口承认自己是这个世界的王，这样就可以以言入罪判耶稣有罪了。但是他被耶稣反客为主，耶稣以凡属真理的都会听我的这句说话呢，耶稣其实是邀请比拉多去进入真理里面，去接受真理。耶稣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只要他是属于真理的，你就能够听到耶稣的声音，就能够呢站起真理的一方了。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这个人他是不是属于真理呢？这个人是不是在意真理呢？现实生活呢很多时候都告诉我们听的，人在意什么呢就会听到什么。有一个呢常年都在农村生活的人，有一天他呢就要出去市区那里呢办一些事，他顺便呢就找一个老朋友呢来到去聚斗了。当他跟朋友走到马路的时候呢，他突然间就跟朋友说，你听不听到有释出唱歌的声音啊？那这个朋友就笑着口地说了，哇大佬，你是不是未适应这些 汽车那些引擎声啊？在马路上怎么可能听到释出的声音呢？走多两步，这个人又在这里说了，喂，不是啊，真的有释出啊，我听得很清楚，他在那里唱歌啊。跟住他二话不说就走到马路中间那个安全岛那里，在一片很矮小的草丛里面在那里找。果然呢就被他见到有两只蟋蟀在那里唱歌。哇，他的朋友呢觉得是不可思议啊，面上呢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啊。这个朋友就说了，哇，你的听力实在太惊人了，你竟然在这么吵的环境底下听到蟋蟀在那里唱歌。这个人就说，其实你都可以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的，关键是你是不是在意的，你在意些什么呢你就会听到些什么的了。那不如这样吧，我们做一个实验吧，这样。那他朋友呢就跟他一起走到去对面的行人路那里，就将银包里面所有的银币呢拿晒出来，然后呢就将这些银币呢抛晒在地下了，在一个行人路上面。跟着他说，你看看，你看啲路人呢有啲咩反应。咁果然呢好多路人呢都听到银币跌落地下嘅声音喎。於是个个都转过头嚟望望，甚至呢有人开始呢弯低腰去执呢啲银币啦。佢就话啦，你睇下，大家嘅听力其实都差唔多㗎咋。只不过有啲人佢係对钱比较在意。而我呢就对大自然的声音比较在意的。人在意些什么就会听到些什么。如果我们在意，如果我们在意在物质上面，在意很多物质上面的东西，那我们很难听到耶稣的声音。耶稣的声音很难进入我们心里面。如果我们的心被世俗的物质和欲望填满的话，塞住晒亦都容不下耶稣。如果金钱物质成为我们敬拜的偶像，这样贪婪、增敬、嫉妒就会跟着你。而紧接在后面的就是忧虑、烦恼和破坏了。相反，如果我们在意耶稣的声音，我们就能够进入真理里面，享受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弟兄姊妹，你属于真理吗？你在意真理吗？你听到耶稣的声音吗？那我们又看一看比拉多，他听不听到耶稣的声音呢？他 佢有冇接受耶稣嘅邀请进入真理里边呢？我哋可以继续睇第38至到第40节啦。比拉多就话啦：真理系乜嘢呢？讲咗呢句说话之后，佢又出到去犹太人嗰度，对佢哋话：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喺逾越节咧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哋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佢哋就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我哋睇到比拉多，佢只系在意政治上嘅声音。虽然佢问咗一个好重要嘅问题：真理是什么呢？但系佢完全无意去知道答案。其实答案就喺佢嘅面前，因为耶稣就是真理。他去到犹太人那里，其实他准备做一个顺水人情，将耶稣交还给他们，不想插手在犹太人的宗教事务里面。估不到这班犹太人竟然宁愿要巴拉巴这个强盗都不要耶稣。比拉多和大部分的掌权者一样，是以扮演终极审判官的角色来到凸显自己的权力的。比拉多他在19章第10节那里呢，他就对耶稣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都有权柄把你钉在十字架吗？比拉多呢，他太高估自己了，他以为自己真是拥有终极的审判权，可以释放耶稣。事实上我们知道他的权力已经被犹太人和那班宗教领袖抢夺了。他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释放耶稣，他最后屈服在大环境大气候底下，被迫按照犹太人的意愿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当时呢，每一个被钉十字架的罪犯呢，都会在一个牌呢写上他们的罪状的。譬如杀人犯呢、政治犯呢、强奸犯等等。当时比拉多呢就叫了人来写了个牌钉了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面。这个牌呢是用三种语言来到写成的，分别是希伯来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写着什么呢？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被判的罪状是犹太人的王。当祭司长见到比拉多写了这个牌，他即刻就跟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啊，要写他自称为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已经写了，不改了。在整个耶稣被审问受难这个叙事的里面呢，我们看到人性很丑恶的一面。那些捏造罪名控告耶稣的犹太人和宗教领袖，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的态度可以是180度的转变。由最初他们强迫耶稣作王，到最后他们竟然控告耶稣是王。起初这一班追随耶稣的犹太人真正的目的不是要追求真理，不是要认识真理，在生活的层面上面，他们是为了吃饼不饱。在宗教的层面上面，在政治的层面上面，应该说他们是为了寻找尼赛亚带领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权力，重建以色列的王国的。他们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特别在五饼二鱼这个神迹之后，他们就认定耶稣就是上帝应许要来拯救他们的尼赛亚了，于是就强迫他们作王。我们看看耶稣当时有什么反应， 在约翰福音六章十四十五节那里呢讲到，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就说了，哇，这真是乃要来到世间的先知啊。耶稣必知道众人要来强迫地作王呢，就独自去到山上去了。后来这一班犹太人发觉耶稣根本就没有作王的意欲，亦都不打算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政权，于是就恼羞成怒，要控告耶稣是王。由于期望落空了，所以一时之间他们就陷入了信仰的幻灭和绝望当中。人呢，在什么情况之下会陷入信仰幻灭和绝望当中呢？就是当人对信仰有错误的期望，以为呢他们信了神，那个神呢就一定会帮助他们消灾解难，一定会保佑他们凡事顺利。一旦事与愿违，期望落空了，就会埋怨神，憎恨神，甚至呢就离开神。我认识有位男士，他太太呢就患了 cancer，他很爱太太，他千方百计找尽办法去医好这个太太。后来呢他听闻，咦，基督教那个耶稣很厉害的，有什么病都可以医得到的。于是他就主动叫朋友呢带他回教会，并且很快就决志信主了。他每星期都回教会崇拜，并且呢奉献了很多钱给教会。他以为这样做呢，耶稣就会医好他太太。但是太太的病情不单止没有好转，而且恶化得很快。半年之后呢，太太就离开世界了。这位男士好怒，好愤怒，他到处跟人说基督徒是骗子来的，不要回教会，不要信耶稣，耶稣帮不到人。自此他对基督教非常非常的反感，其实他是陷入了信仰的幻灭和绝望当中。在感恩节期间呢，我不知道大家会想起什么值得你去感恩的事情。如果你问我呢，我会毫不犹豫地去感谢天父上帝，是一直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我记得呢，我都跟大家分享过，在我信了主没几耐，很快我丈夫的生意呢就每况愈下。如果当时我对信仰是抱有错误的期望呢，以为信了主之后上帝一定会保佑我丈夫生意一帆风顺的话呢，那我一定会即刻离开教会，回去继续拜我的观音和四面佛，结果呢就是不堪设想。昔日的犹太人对耶稣就是有错误的期望，所以当期望落空的时候，他们就陷入了一种信仰的幻灭和绝望当中，竟然要置耶稣于死地。再加上耶稣的出现呢，对一班宗教领袖呢是造成很大的威胁，特别他们的既得利益呢好像一下子呢被耶稣呢抢走了这样。于是他们就要拔除这一口眼中钉了。当比拉多将耶稣押到他们面前跟他们说，看啊，这是你们的王。这一班宗教领袖竟然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即是说只有凯撒才是他们的王，耶稣不是。他们利用耶稣不胜，就将他视为敌人，反过来要控告耶稣。在整个审问和耶稣受难的过程里面，我们不单只看到人性的丑恶，还看到很多很多荒谬 ridiculous 和很多吊诡的地方 paradoxical 的地方。我们看看耶稣真正的身份，他是犹太人的王，但竟然不是出于犹太人的口，而是由一个外邦人比拉多的口宣布出来的。 这位终极的审判者耶稣基督竟然被地上的掌权者判了他极刑，犹太人的王耶稣基督竟然是被犹太人他自己的百姓亲手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位天国的君王道成肉身，本来就是要寻找罪人，最后竟然被罪人唾弃，甚至是杀害。或者呢，我们曾经都有过类似一些错误的观念，以为耶稣来是要拯救我们脱离世界的权势。我们或者曾经都会问过类似这些的问题，为什么耶稣不惩罚那些犯罪作恶的人呢？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的？为什么恶人却能够逍遥法外呢？为什么耶稣不除去那些世上邪恶的政权呢？为什么信耶稣的人总是要经历那么多的苦难？还有很多很多类似这些的问题。我们今天知道耶稣也都讲得很清楚，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来不是要作这个世界的王。耶稣来的目的是要为真理作见证，让真理去释放我们，让我们的心灵得到自由。没错，政权是可以除去的，但是不代表能够带来人心灵的自由。这个世界之所以支离破碎，充满罪恶，不是因为外面的环境，而是因为人的心灵被捆绑。在政治的层面，我们可以换政权，什么共和党、民主党、民进党等等都可以换的。在工作的层面，我们可以换公司、换上司、换同事。在家庭的层面，我们甚至可以换老公、换老婆。在宗教的层面，我们可以换聚会的地方、换牧者，甚至可以换神的。不信这个就信其他，但是换来换去只不过是换来不同的限制和伤害。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要解决人最根本的问题，是罪的问题。所以当比拉多问耶稣，你是来作王吗？耶稣很清楚告诉他，是，我是要来作王，我为此而生，也都为此来到这个世间。不过耶稣强调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来是要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权势，将人从罪恶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耶稣来是要作人心灵的王，他要坐在人心灵的宝座上面。耶稣道成肉身进入这个世界，不是要改变世界的现况，而是要改变人的心灵。大家都知道上帝在做创造人的时候，人是拥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的。很可惜，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人就失去了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人开始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耶稣来就是要叫人知罪、认罪、悔改、回转，重新去拥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将我们迁到他的国度里面，成为天国的子民。自古以来，大多数世界的君王都是以权力、武力、财力来建立王国的。身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他又用什么来建立他自己的王国呢？在启示录一章第四至到第六节那里告诉我们知，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他的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作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跟着这里讲到，他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父上帝的祭司。但愿荣耀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呢看到耶稣基督不是以权力、武力、财力来到建立他的王国，他是以他的爱和他的宝血来到建立他的王国。目的是什么？是要感动所有的人要脱离罪恶，成为他的子民。天国的子民不是被权力征服，而是被耶稣基督的爱征服，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不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凭着信心去进入天国的。耶稣是哪一个呢？耶稣是哪一个呢？我们很感谢上帝。其实耶稣是哪一个这个的问题呢，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问题。单单靠人类的哲学和宗教常识呢，是很难给到一个完整的答案。很感谢主，他藉着圣经他自己的话语呢，将真理启示出来。耶稣基督是哪一个？他是宇宙万物的君王，他拥有最终的审判。我们知道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每一个人将来都要来到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去接受他的审判。所以耶稣基督才是这个终极的审判者。他的王权是来自上帝，不是来自这个世界。他的国度是超越这个世界。耶稣不单止是犹太人的王，他更加是全人类的救主。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藉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为了拯救罪人，无罪的耶稣，他服从了上帝的心意，在十字架上面成为了为世人成为了永远的赎罪祭。如果大家都记得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曾经讲过，他说耶稣基督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一次过为我们献上永远的赎罪祭。他不似得昔日在地上那些的大祭司，每年呢在赎罪日就要入到至圣所里面，首先呢要战战兢兢为自己来到去赎罪，然后呢再为百姓来到去赎罪，一年复一年这样重复又重复这样来到去献祭。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一次过就献上永远的赎罪祭，并且他将自己和天国启示给人，而且他设下了恩典的筵席，去邀请我们去加入。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邀请，进入这个真理的筵席呢？在这个时候呢，我都很想跟大家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在当中呢我们有少少的反思。好吗？我们一起呢去安静。你可以做两下深呼吸，然后你消化一下刚才你所听到的讯息。如果今天耶稣基督问你他是哪一个，你会怎样回应呢？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你信耶稣的动机是什么呢？是为了某些的益处啊，定是你真的被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牺牲的大爱吸引而信主的呢？你愿不愿意让耶稣基督坐在你心灵的宝座上面，成为你心灵的王呢？你愿不愿意每一日都跟随耶稣，让耶稣在你身上面彰显他的王权，作为天国的子民，作为耶稣基督的国民，你是不是愿意每一日 都以耶稣基督的爱为基础，你都建立你自己的生命呢？在日常生活里面，你在意啲乜嘢啊？记得你在意啲乜嘢，你就会听到乜嘢声音。你有冇被呢个世界里面嘅物质或者系各种嘅欲念吸引住呢？有冇被呢啲嘢捆绑住呢？以致你未能够经历到从耶稣而嚟真正嘅平安、自由同埋喜乐呢？刚才 Tony 同我哋读嘅嗰段我哋省察嘅祷告嗰段嘅经文，我自己好喜欢，我好想喺呢一度再同大家读一次。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至到十七节，同样都是使徒约翰所讲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常存的。弟兄姊妹，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愿意我们都能够真正认清一位终极君王耶稣基督，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真真正正天国的子民。让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藉着今日的经文，你让我们再一次认清耶稣基督的身份和角色。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他才是终极的审判者，他的国度无穷无尽，直到永永远远。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我们心灵的王。主啊，我们愿意一生一世都跟随你，求你帮助我们常存感恩的心，立志委身臣服于基督，并且懂得回应他的呼召，勇敢的为真理作见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但是你竟然爱我们，并且将我们迁到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主啊，我们要怎样去报答你的恩典？愿意你帮助我们。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